2021年5月11日，新增4宗输入确诊，连续3日本地零感染。 卫生署指，因人数多，核对需时，部分人士未能同时离开检疫中心。 立法会大楼将加建4层，花园位置加建10层。 印度新增36万宗确诊，马来西亚确诊个案急升，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二的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看的是港台电视31，早晨。之前呢，在一些变种病毒个案住的那座同一座的大厦的居民呢，都要去隔离检疫的。不过上个礼拜六起呢，就说可以开始获安排呢，是分批离开个隔离营了。昨天凌晨呢，就说呢，有超过2300人呢，是已经全部获离开安排的。不过呢，就说原来呢，在昨天的朝早星期一呢，原来仍然有一些居民呢，是未走得的，去到夜晚呢才走得。原因就说因为涉及呢一些文件的问题的。所以呢，就这些即是继续检疫的人士呢，就不可以拎到一个叫做解除检疫令呢，是离开个隔离营的。整体对于整个隔离营一些的安排啊，或者检疫的过程啦，你又点睇呢？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你会唔会都识得一啲嘅人啦，识得一啲朋友啦，喺呢段期间咧都有住过呢一类嘅检疫隔离营嘅咧？1872311等紧你嘅电话，可以讲下你哋嘅经验，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其中之一咧？咁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啦。咁之前咧都有份系检疫嘅荃湾嘅荃威花园嘅住户嚟嘅，黄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黄生，你系咪寻日先至翻去屋企咁样？ 系啊，寻日夜晚到咗，差唔多8点几先到咗屋企啊。 寻晚8点，好攰、啊，听到你把声都好夜先翻去啊。 都唔系，我翻到去，跟住有执嘢，有噼里啪啦整下，都整咗都差唔多12点几。 其实你哋几时收到通知？因为系话知道有阴性结果就应该可以慢慢安排翻屋企噶嘛。你哋几时收到话有个阴性结果通知噶？ 好早噶啦，我哋8号撞断，9号11点几已经收到结果噶啦。但系就谂住收到过去走噶啦，点知你见到同一批嗰啲咧系喺自己前面走噶。咁佢哋走得，我係嗰邊又未收到通知，咁諗住可能等咗等下，可能下一批啦。等到9点几，唔係幾對路喎，自己問翻佢哋，就話冇曬文件，冇曬衛生署文件，你唔走得，要等翻個衛生署文件，跟住等到12点钟，佢先清楚啲問我，你係咪全威花園壓咗居民？我係，跟住就話跟進緊，就跟到地都冇人可以消息。 但你哋喺个房嗰度系见到其他人走嘅咩？唔系话隔离就未必睇到嘅。我因为我唔系好知道嗰个间隔系点样。即系你哋系见到其他人走嘅，定系听到声定系点样嘅？ 首先系听到声嘅。咁样隔离嗰个系有个窗，有个窗嘅。咁样我啱啱见到有人行过，跟住咪倾咗两句咯。佢就话你哋点解唔走得嘅？同一架车嚟嘅。咁我自己都拗头嘅，点解你哋走得，我又唔走得？我冇收到任何消息嘅。 咁你话即刻问翻，即系点解未走得？系可能涉及一啲文件嘅问题，系你哋当时系问边个噶？问卫生署，定系有其他职员？你即刻问翻佢 嘅。佢本身个检疫中心，佢有个热线嘅热线电话嚟嘅，咁我即刻打过去问咯。佢就话暂时未有你个资料，佢话未嗰份撤离名单系冇你个名。你暫時唔走得， 冇你嘅資料撤離名單，冇你個名字，但你又喺撤離嘅檢疫營之中喎。咁有冇再追問，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咧？中間點解會冇咗你啲資料咁樣咧？ 追唔到咯，我問翻佢哋，佢哋都話都係衛生署嗰邊落翻個 order 俾佢哋。咁佢哋有曬嗰份名單，就未有撤離個名單上面有撤離個名咧，佢就俾你走，冇你個名咧就你唔走得。咁你话几次等佢哋答唔到你，佢都话要等卫生署个文件。 咁嗰段时间点算啊？因为见到其他人走，咁你哋又话冇你哋资料，咁你哋系成家人系冇得走啊？当时系咪？ 系啊，我同妈妈两个啫嘛。 咁点算咧？嗰段时间 冇计啊，我都唔知点算好。你唯有四周会求救咯，四周会去问咯。咁 衛生署嗰熱線咧就1123嗰個係打唔通噶啦，打過係冇人聽嘅。咁你問經濟中心，佢都答唔到你，佢都係嗰句，佢都話要等啲等衛生署嘅文件。咁衛生署嗰邊你揾唔到人，咁好彷徨咯嗰時。 即係你自己都試過揾唔同嘅部門，又試過打熱線，不過就冇人解釋到俾你聽點解要仲留喺度咁樣。 係啊，冇人解釋到俾我聽，究竟係發生咩事，點解唔到得，係冇人知嘅。 因為有啲講。因為有些講法就話啊，係咪都同你哋嗰個檢測結果未必好確定咁有關係？有冇聽過當時你喺營入邊有冇聽過類似呢啲情況係同你哋本身嘅檢測結果有關係嘅咧？ 我就冇聽過呢樣嘢咯，佢就只係話同我講，你個冇你個名，冇你個 order， 咁你唔走得。咁你話檢測結果你唔確定，你證明我嗰個檢測結果你唔確定，你就唔會寫住陰性啦。你就一定係寫住唔確定，你係證咗結果係好確認寫住我陰性。咁我填啲可以上網可以 check 到我填啲記錄都係陰性嘅。咁冇理由話唔走得係咪先？ 咁所以最終你就去到係咪話尋日朝早定尋日晏晝先開始走得，先收到通知話走得？ 唔係啊，到咗尋日。是我自己不要解的了，自己唯有去打给區議員照醫去求救的 了。 那他就幫我敷返個資料，那我唯有等到11點幾我就開始打的了，打完電話跟住一路等到晏晝的6點11分跟住衛生署先打到第一通電話給我。 當時是怎樣說呢？是不是即之前就說沒有文件資料不齊全那些嘛，那再跟你說是怎樣呢？ 佢就問翻我係咪都係確認翻資料，你係咪住喺荃威花園嘅？跟住再講完之後，咁佢哋意思就話，我而家做個醫生幫你整緊嗰個促影針，跟住又可能咧又再打過一兩次電話，就確認翻個個人資料。咁係咪遺失咗我個人資料咧？咁就唔知，冇人同我講，又冇人同我解釋。佢就話我確認翻，咁佢就話而家。整緊嗰啲文件，整完之後咧，咁樣就會 send 俾嗰個檢疫中心噶啦，我就咁樣意思，咁樣就冇下文咯。 但整體你覺得，譬如而家翻到屋企啦，叫做順利，雖然遲咗咁，整體你對於成個隔離營喺撤離方面嗰個安排，你自己點睇咧？ 就超級混亂咯，咁樣你起碼有規章程序落嚟，咁啲程序又唔清晰。咁你通知又冇人通知我咧，你人手不足就可以理解，但系起码有个通告或者可以 send 个信息俾话俾我知系究竟发生咩事。如果话人手不足，咁样安排唔到咁多封批次嘅，咁你话叫我晏一两日，我都可以理解，我都可以等下啫。你又冇人同我讲系咪要晏啲，又冇人同我讲你个资料系咪唔齐。系啊，咁一变咗，我咪自己死得会破咯，死得会救咯，死得会自救咯，唔系唔自救，我真系今日仲系我检疫中心嗰度瞓紧觉。 妈妈点啊？咁即系因为妈妈都可能都又唔知发生咩事啦，好似你咁样噶嘛，嗰段时间佢会唔会好担心咁啊？又 会担心噶，好担心。跟住，始终你嗰个检疫中心个冷气系冻啲啊，跟住慢慢个冷气都吹到， 哦，即系冷气冻啊！你话嗰度，我听得唔系好清楚，系咪冷气比较冻？ 系冷气比较冻，但系你唔开冷气咧，咁个房入边又非常之潮湿。 但整体譬如成个入住嘅情况、环境方面咧，都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如何咧？又喺个检疫，你系咪喺竹篙湾嗰边嘅咧？ 又喺竹篙湾嗰边。 吓，嗰个环境如何啊？嗰个检疫营入边？ 其实竹篙湾嗰检疫中心个房咧就唔系好大，差唔多40尺柜咁大啫。咁佢就系两张床，咁本身个你就系整体个环境咧，过得去咯。但系你唔开冷气咧，佢就地下会潮湿啲嘅。咁你开咗冷气咧，又会觉得冻嘅。 OK。即整體就主要是個冷氣問題，聽落。但係我見話因為都有啲其他隔離營住過嘅朋友咧，都講到食物質素嘅問題，亦都話有啲懷疑係咪有啲食物中毒嘅個案出現咗。你自己接觸或者觀察到呢一方面膳食方面又點樣咧？ 啱啱開始個膳食咧，就講真唔係幾得。佢就先第一， 個量咧比較少，咁相對可能大細少少咧，但係好易肚餓。我有時得唔少個飯咧，過咗一個幾鐘，我都要就少杯麵先夠噶啦。 嗯，你自己帶定佢啊？嗰啲係杯麵嗰啲，定係佢俾噶？ 本身我有帶翻啲嘢，跟住基本身嗰邊人哋嗰邊咧，就如果打俾佢哋，佢哋會提供嘅。 嗯 嗯，但係始終少得第二咧，就嗰飯咧，講真，就算冇乜油份，就易肚餓咯。 OK。明白，主要都是覺得個量少一啲啦。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阿黃先生。咁啊，呢黃先生咧就係本身住喺荃威花園啦。咁啊，呢段時間咧都喺竹篙灣嗰個隔離營嗰度啦。咁最近咧撤離嘅一啲時候咧，就因為佢一啲資料嘅問題、文件嘅問題，咁啊遲過其他人離開嘅。另外咧，就東涌影灣園記者之前咧都有一位嘅外佣咧係有感染到變種嘅病毒嘅。咁佢同座嘅住户啦都要做隔離啦。咁啊，化名何先生咧都係其中一位，電話旁邊啊，同我哋一齊傾下先。早晨，何生。 誒，小生早晨。 何生，你講下你最終你係幾時入去呢、這個檢疫營？最終又幾時出翻嚟嘅？住咗幾多日啊？你係？ 我係4月30日入營嘅，然後琴日出嚟嘅。 嗯。 琴日3点钟出嚟嘅。 三年咁 計翻係10日左右，十日應該。 嗯，你係咪其中一個即係算係遲啲出嚟嗰個嚟噶？ 我應該係，如果係影灣園，我應該算係最後出嚟。 嗯， 但係好有媒體話仲有人喺入面啦，不過工作人員同我哋講應該係差唔多最後。 嗯，即係你走嗰陣就應該見唔到仲有其他人啦咁。 我棟大廈係冇人嘅。 嗯嗯嗯。你當時係以你所知係咩原因係辭咗走啊？有冇講？ 其實到最拉尾都冇同我哋講啊，因為我同其他人一樣咧，都係八號收到話走得嘅通知啦、 嗯， 又收到我嘅陰性報告啦， 嗯， 然後夜晚阿爸就收到呢個 termination of quarantine order， 自己就翻咗去啦， 嗯， 翻咗去先發現我哋原來走唔到，阿爸有長期病患，所以我哋好唔放心嘅， 嗯。 咁我哋自然都會催咗好多市民安頓問點解唔走得啦。佢哋一開始就話係好多人走緊，人手不足。咁我哋明嘅。 嗯。 不過後面咧就開始同我哋講話，衛生署冇出到封信俾我哋。屋企人就問民安隊同埋衛生署啦，點解未嚇？點解係未出到封信啊？點解仲未走得啊？佢哋當日啦，即係八號就話係夜晚就話冇車啦，所以我哋唯有住嗰日。 嗯。 咁我哋未以為係总之是八号走不到，可能要分批走，九号先走啦咁啊。 嗯。 咁九号早晨6点钟，突然间有啲工作人员嚟敲我门啦。 嗯。 发现仲有人喺度，同我讲话点解呢度仲有人，因为每次嘈醒嚟，喺门口仲影咗幅相添。咁我唔系好明白发生紧啲咩事啦。咁连继续去到民安队啦，嗰、那个民安队仍然系复读话卫生署冇出信，话跟进紧。我哋开始觉得唔系好对路。 嗯、 因为留意到九号，九号应该系荃威同埋康怡嘅住户都陆续续走紧噶啦。 系 咁同区议员同埋物业呢边联络咧，先知道佢哋以为所有人都已经翻晒嚟噶啦。问翻膳食组咧，佢话啲人基本上已经走晒，头先都讲咗啦，成栋隔篱楼剩翻我个。咁、 嗯、 我喺谂紧点解会出唔到封信啦？系咪名错啦？但系冇可能，因为除咗我之外，仲有两个亲人都系，有两个屋企人都系出唔到去嘅，咁冇可能三個都錯啩，而且網上面仲有人話佢個名同身份證寫錯都走得，咁、 嗯、 如果我真係中咗招嘅話，應該先落去醫院啦，所以我都唔係好明。咁琴日早晨發現仲未走得，覺得實在有啲過分啦，所以打咗好多電話，打我俾特首辦啊、衛生署啊、申訴專員公署啊、基本上各方都喺度同我講話跟進緊嘅，然後就喺3点01分收到电话话可以走得， 系 发现门口已经有人了，即系基本上冇提前通知啦。咁我即刻执晒啲嘢走啦。 有人嘅意思系啲职员啊，定系 系啊，有职员啊，有 staff 啊、嗯，即系佢已经准备带我走噶啦。 系 咁负责接我嗰位 staff 咧，就真系好客气嘅。不过听屋企人讲咧，就负责接佢哋嘅 staff 咧，就好暴躁啦。因为屋企人同我唔系住同一栋隔篱楼，分开咗嘅。 所以最后你吓、你继续讲埋先系。 系唔好意思啊，出到去就收到嗰、那个家属隔离通知书啦。 嗯， 就即系个 termination of quarantine order。咁最讽刺嘅系我哋4点几翻到屋企啦。 嗯。 事隔咗10几个钟头冇复我哋 message 嘅民安队，突然间重复咗句：现在没有收到卫生署发给 我们你的离营文件，我们的长官正在帮你跟进。咁、我觉得有啲有啲荒谬啦，因为文件已经喺我手上，我已经喺咗屋企啦。 嗯， 我其实喺度嗰阵时，其实真系想问下佢，究竟你哋系点样对接？不过真系好攰，自己仲要上堂，所以就当见唔到啦。 嗯，咁所以其实你哋系你哋成家系几多人啊？最后系迟咗一日出嚟系嘛？叫 我哋系四个人啦，然后有其中一个系准时走咯。 嗯。是各位观众听众，如果即刚才听到在这些检疫隔离中心有一些的、类似这些情况，就是、说收不到一些文件，就、一些资料不齐全等等，就说是、迟了出来的，有些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会不会认识一些朋友都有类似在隔离中心的这样的、经验呢，都可以打来一起讲一下的。187231 187231。都想问一下何生，刚才你讲到他们说一路说出不到信，后来就去到寻日啦，就话即系有翻一个，即系有翻封信啦，叫做有翻个资料，就有嗰个解除嘅检疫令嗰封信。有冇中间解释个原因系咩？点解隔咗一段时间系冇嘅，后屘又突然间有翻？有冇再问翻咧？其实 冇啊，完全冇同我哋讲点解啊。而且封信出嘅期都系十号啊，即系琴日啊， 系 唔系八号？正常应该系八号噶嘛。我爹哋收到个封都系八号。 嗯，但系你自己点睇呢个安排？因为大家，例如你同你爸爸。都是即係都叫同一時間收到嗰個陰性結果，咁但係就有啲資料就齊，有一位就可以準時走，咁另外其他就冇得準時走。整體嗰個安排如何啦？喺你哋聯絡唔同嘅政府部門，頭先你講到話又揾特首辦，又去到揾申訴專員公署，成個過程你自己點睇啊？ 十分之混亂咯，即係我哋喺營入面係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可以為我哋負責嘅人。 嗯。 你睇最後民安隊，佢哋甚至唔知道我哋已經走咗。咁呢個基本上我哋揾嘅，即係作為一般住户，應該就係揾膳食組同埋民安隊揾得最多嘅。 嗯， 咁佢哋兩個好似咩都唔知咁，我哋都好冇咗。 你覺得整體譬如喺營入邊咧，民安隊係咪你哋接觸得最多嘅人？佢哋即係同衛生署有冇一啲溝通咁樣嘅？有你自己觀察。 他们说一直在跟进着、 嗯、 但是事实上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有尝试跟进，不过最后他们、沟通上面不是那么顺利应该、 嗯 嗯、如果不是都不会不知道卫生署已经出了封信给我们，还在那里跟我们 说要等一下，我们已经回到家了、 嗯、 还跟我们说要等、 嗯、最后你觉得、即最后即叫而家就可以即有翻封信啦，可以出翻嚟啦。你觉得嗰个突破位喺边度咧？系因为有一啲部门真系发现咗有问题，定系真系揾得翻啲资料啦，定系咩咧？你自己觉得个原因喺边度？ 最讽刺嘅地方系因为即有好多人帮手啦，同埋好多部门都喺度讲紧话跟进紧啦。咁、 嗯、 我哋即系好难确认系具体边个部分系发挥到最大嘅作用。 OK。你自己有冇今次呢段时间喺营入边咧，都影响你其他生活啊或者工作咁样噶？ 有啊，因为冇 WiFi 呢样嘢，真系好困扰咯。 嗯， 有好多人喺疫情之下要上网开会啊、翻工同埋上堂噶嘛。 嗯， 然后虫啊，真系几多嘅，有好多黑色嘅小飞虫啦、 嗯， 甚至有曱甴添啦。 嗯， 好潮湿啦、啊。嗯。在營入面仲有嘢食嘅話，其實我唔係咁揀嘅，不過5-7日就真係有肚餓嘅。咁、 嗯嗯、 後來我完就其實冇乜事嘅啦。 係 後來夜晚睇翻啲新聞，先係話個腸通粉有事，個粟米汁腸通粉好似係。 嗯。 咁問翻屋企人啦，屋企人入面都係中招先知道啊。咁應該係食物安全方面有啲問題。 嗯嗯， 仲有一直以嚟咧都系有好多隔离人士，其实都出访表示不满嘅。 系，即系你听到啊，直情，因为 suppose 系咪应该未必见到其他人噶嘛，系嘛？你听到佢哋有， 但系佢哋系真系，我明白佢哋感受。 嗯， 佢就真系出访表示不满。工作人员就会用营入面嘅广播系统叫大家翻去先，翻去先咁咯、 嗯。 但系有一日我记得系冇记错啊，因为我记得5月5号嗰日咧系。他们广播完之后甚至忘记了闩麦啦，咁好吵、所以很多人都很吵底，即系佢系咁自己喺度讲嘢啊嘛。 去傾偈嘅內容全部變曬 announcement 咁。 嗯，最後你會唔會都有啲咩建議？即係如果日後有一啲人士要入住呢一啲檢疫中心，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又或者有啲咩意見俾翻政府啦？調轉講又兩樣。 係啊，我覺得即係我4月29日就鎖咗我哋嗰棟大廈咁樣，就營運完。咁我哋要做強檢啦。我發現係基本上冇保持任何社交距離嘅。 嗯。 尤其是係落樓嗰一刻。 嗯。 基本上就吹晒所有人落樓嘅。咁我棟大廈咁鬼死多人。 嗯。 然後啲電梯咧就我哋甚至係、okay. 我哋搭電梯嗰陣時候，佢甚至係先上去後落去。 嗯 ，OK。 而且仲成日停。 OK。好啊，同阿何生傾到呢度。立衛生署方面就話，因為人數眾多啦，檢疫啊同埋核對身份嘅相關文件嘅時間需時，咁所以仲有咧20人喺取得陰性結果之後咧，係正安排離開嘅，截至昨晚7点。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43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由于有关疾病同新型肺炎的病征相似，为谨慎起见，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7日至到今个月10日期间，曾经身处呢43间学校超过2个钟头，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另外，政府公布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住的7栋住宅大厦，大厦的其他居民虽然已经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但仍然需要在指定的日期接受强制检测，并自我监察直至21日届满。政府今日会在荃湾荃威花园 R 座增设流动采样站，为要接受强检的人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将首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列为在全球层面令人忧虑的变种病毒。世卫紧急项目技术主管范科霍夫说，根据目前取得的信息，这种去年10月首次在印度发现的 B1617 病毒株传播力似乎比原始病毒增强，亦都可以令到疫苗的保护力降低。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的每周疫情发布会上提供更多的细节，但强调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现时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对这一款变种病毒起不到作用。连同印度变种病毒，目前共有4种变种病毒被世卫列为令人忧虑的变种病毒，其余3种的变种病毒分别最先在英国、巴西和南非被发现。台湾连续第5年不获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与世卫大会。世卫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4日举行。台湾传媒报道，在大会截止报名限期前，世卫都未向台湾发出邀请。世卫发言人回复询问的时候重申，有关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考虑和决定，又强调世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和在很多的公共卫生问题上和台湾卫生专家和官员广泛合作。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要关闭供应网络。涉事黑客组织 Darkside 发表声明，说他们的目标只是赚钱，并非为社会制造麻烦，强调组织并非政治性质，外界无需将组织和特定政府扯上关系。网络专家认为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或者东欧，但是总统拜登说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涉及事件。拜登又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和造成的影响，多个部门正在调查并努力改善网络安全。有白宫官员说输油管未有遭到严重损害，不存在燃油供应短缺。能源部已经宣布18个受影响州进入紧急状态，解除公路运油限制。殖民管道话力争在今个星期内恢复大部分的服务。

康復玻璃咧個行業好得滯，所以吸引咗新嘅產能去投資，供應增加咧，市場擔心個價格造成壓力咯。 呢啲股票你千祈唔好掂，我覺得暫時正所謂好似養豬行業，豬價升咧就係養豬，因著供應太多，呢同一道理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2021年5月11日，新增4宗输入确诊，连续3日本地零感染。 卫生署指因人数多，核对需时，部分人士未能同时离开检疫中心。 立法会大楼将加建4层，花园位置加建10层。 印度新增36万宗确诊，马来西亚确诊个案急升，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系住过一啲检疫隔离营嘅朋友啦，佢又讲到喺入边嘅环境有啲嘅食物咧有啲意见啦。另外成个环境，头先讲到好似话 WiFi 上网咧都未必咁稳定咁，仲有一啲嘅昆虫啦，地又话见到有。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嘅人士咧之前话如果有阴性结果嘅话咧，理应就可以咧即系尽快离开隔离营噶啦。不过有啲就算收到阴性结果咧，都话要迟咗走啊。入边就话涉及一啲文件嘅问题，咁啊卫生署嘅讲法咧就话，因为人数多啦，要核对嘅身份啊文件都需时啦，咁所以咧部分嘅检疫人士咧就唔能够系同一时间系离开嘅。你又点睇咧？成个检疫中心而家有一啲类似嘅情况出现啦，会唔会见到或者听过自己认识嘅人都有入过检疫中心啊？有啲咁嘅经验咧，欢迎打嚟1872311咧，继续同我哋去倾下嘅。另外啦，确诊个案喺本地方面啦，连续3日咧系零啊，数字系零确诊啊，本地嗱4宗咧就输入个案啦，寻日咁啊都系嚟自印尼嘅一啲外佣嘅。嗱，之前喺社区咧都发现到有变种病毒啦，大家非常之担心啦。不过暂时见到喺数字上面。本地3日零確診，又是不是鬆一口氣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醫生，剛才講到3日本地零確診，整個疫情方面社區入面的變種病毒的威脅方面，是不是都可以即暫時叫做安心一些呢？ 我諗個變種病毒威脅入面呢，我哋暫時未見到嗰個群組以外嗰啲嘅，譬如話個傳播個案啦，呢、這個都係暫時都係叫做一個好嘅，即係話嘅訊息啦。但由於呢啲個案呢，其實都全部逗留個社區相當長嘅時間啦，而呢個病亦都有好多嘅隱性傳播啊，同埋潛伏期啦。雖然佢哋而家係譬如話係8個個案，咁就佢入面真係話出現一啲曾經即係話係有超過傳播風險嘅，譬如大排放大量病毒啊，或者係真係話有啲係隱性咗一段長時間，社區機會應該就唔係太高。但係我哋都係要起碼都係睇一個潛伏期，最後一個個案而嚟，我哋寫一個潛伏期咧。嗰、那個先至比較會安心嘅， 即係睇幾耐啊？21日定14日？ 即係話你，如果你係實際上最後一個案離開我哋21日咧，我諗嗰個就比較又會係好啲啦。咁而家都係過咗，可能都係一個禮拜鬆啲嘅啫，即係可能仲有2個禮拜到啦。咁但係當然咧，就由於即係話而家都係一樣嘢，就係話直至目前為止，我哋算係幸運，因為點解咧？第一個個案嗰個咧。佢因為要翻杜拜，我哋都發現得早。然後後來嗰、那個，譬如話有一個咧，即係所謂初時話源頭不明個案咧，佢都係遲咗幾日啦。咁但係都係話都係揾到，咁都唔算話太遲啦。而後尾嗰啲係再揾到嗰啲咧，佢哋去強檢都係早去，就唔係話遲去咧。咁就即係希望呢啲咁嘅因素咧，都係話雖然都係遲咗發現啦，社區走漏咗咁多。咁即係話，但係咧就係、是、話，希望都係叫做佢哋相對都係早少少啦。咁又喺個社區傳播度唔係話特別，係風險特別大。但始終呢啲係咁，因為呢個病咧， 其實佢個傳播好唔均勻嘅，可能係譬如10%到咧傳到另外個80%。如果你一個唔好彩咧，有一個譬如遲發現嘅，可能冇病徵或者佢自己唔早去驗嘅，而跟住有一個所謂高排放量嘅，去到一啲超級傳播環境咧，咁其實個情況就可能完全唔同曬啦。就希望冇啦，但係始終都係。你俾呢啲個案走入社區咧，其實係始終係後患無窮，有陣時都係即係聽天由命啦。即係話你變咗，如果係個風險控制到，即係話你如果好彩嘅，咁你可能冇事咯。但一個唔好彩咧，就可能引致一個譬如持續嘅傳播或者大爆發嘅。 嗯，咁所以你覺得譬如政府方面覺得個焦點工作應該係要再做啲咩咧？如果防止呢啲變種病毒喺社區繼續流傳咁，因為譬如而家你有啲追蹤工作都。檢疫又有啦，已經做咗啦。譬如外防輸入，你都繼續做噶啦。仲有啲乜嘢要再做多啲，係防得好啲咧？呢、這個 嗱，我諗個變種病毒由於全球而家好多地方傳播得緊要咧，佢哋嗰個變種病毒係日新月異，不斷發生緊嘅。我哋個外防輸入咧，其實而家咧係循著疫苗氣泡度放寬咧，呢樣嘢係有一個幾基本嘅問題。因為其實大家要知咧，因為嗰、那個疫苗佢有自己的作用，喺而家未有我哋嗰、那個譬如話一個自己本身嘅全民可能提供嗰個免疫屏障之餘咧、我哋根本就最主要都係一個個人保護作用，對嗰個減少傳播作用咧，其實係都係一個問號，又寫一啲變種病毒，而嗰個檢疫咧係主要係針對嗰個病毒嘅潛伏期，而個檢測係盡快發現個個案。其實每一種嘅防控嘅措施咧，佢都有佢自己嘅角色。而家我哋夾硬推嘅疫苗出嚟咧，係扭曲咗呢啲咁嘅，即係話佢本身嘅自然規律咧。其實始終會有好多嘅漏洞會產生。佢所謂一重重嘅所謂保障咧，其實就每一重都係好容易漏網。譬如你根本上大部分啲輸入個案又八成都冇病徵嘅，咁你點自我醫學監察咧？咁、如果你俾佢走入社區嘅，咪好似今次咁，即係話有啲後患無窮嘅問題。咁、然後話呢啲，我諗佢真係要去睇睇。如果我哋真係話要係處理嗰個所謂一個安全嘅疫苗氣泡咧，其實都係要符合一啲基本嘅條件啊。對外，譬如如果我哋同內地通咗關嘅，兩邊都清到零嘅情況咧，你根本上咧。你就可以真係話，如果有配額嘅，俾啲優先嘅嗰啲，即係話係打疫苗嘅人，呢樣嘢就唔會對兩地附加任何風險。如果我哋係喺旅遊氣泡度做咧，咁亦都係要小心三樣嘢咧，就一定當地疫情唔會比我哋差。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當地對嗰個變種病毒有個好嘅監控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咧，我哋一定要保障一個航空交通嗰度，同埋到機場嗰度咧，唔會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咁如果你係喺其他嘅場合，譬如喺一啲最高危呢啲咁嘅，譬如嘅輸入嘅嗰個關口嗰度，或者喺啲緊密接觸者呢啲係叫最高風險嘅啲人群度咧，你夾硬縮短佢嗰個潛伏期咧，其實呢樣嘢咧。是有少少即係話危險嘅，尤其是如果我哋咧而家慢慢咧開始去到一個咧係由呢、這個譬如間中冇本地傳播，而家變咗咧係即係間中見到本地傳播個案情況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喺未來大約即係話係四個禮拜度咧有機會去到個所謂清零嘅階段，兩至四個禮拜。如果你真係做到清零咧，嗰、那個考驗唔係清零，考驗係點長期維持呢個清零。喺咁嘅情形咧。就話如果你嗰個外防輸入，即係同埋自己你係對啲緊密接觸者入面咧，你嘅處理唔好咧，你內防即係反彈嗰度有任何嘅鬆弛咧，其實就只要一個唔小心咧，就好容易令到你可能通咗關嘅，要重新再收口翻，而令到你一個後患無窮嘅。咁而呢樣嘢咧，你本來係想話方便一啲人俾佢個檢疫時間短咗，但實際上咧。只要走漏一個咧，你就會令到好似今次咁啦，你個強檢去咗30多萬人，而係你嗰、那個即係話呢個檢疫入邊咧，去到幾千，即係話數以千計咁去，咁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但係而家譬如抵港嘅人士啦，打咗疫苗，同一啲密切接觸者打咗疫苗咧，嗰、那個縮短嘅檢疫期咧，仲有另一個條件唔同，就係佢哋有啲咧係要驗埋抗體嘅，即係講緊密切接觸者嗰啲。咁但係抵港嗰啲人士咧。就如果你係打齊新冠疫苗啦，縮短檢疫期咧，就唔需要驗抗體嘅。呢、這、一個你自己覺得重唔重要啊？呢一關 其實驗抗體是有用，但驗抗體的角色呢其實而家唔能夠確立我嚟，即係話佢係咪真係免疫嘅？ 嗯， 其實抗體出現咧，係表示到係可以係，即係話三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可以咧，係即係話係一個，即係話確定係感染。 嗯， 亦都可以咧，就係話即係話係表示佢係即係話係對嘅打過疫苗。但打個疫苗都有兩個可能，打個疫苗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出現個抗體未必係真係有保護性嘅，係、 嗯、 實際上咩水平叫做有保護性亦都冇人知道，所以其實根本上咧，呢三個情形咧，其實你用個抗體咧係分唔到啊。 Okay. 你可能會睇有時睇啲 IgM 啊，有陣睇啲 IgG 嘅相對咧，但呢個除咗喺好早嘅階段咧，你睇到之外咧。你根本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啊，譬如話遲咗少少，或者佢重新感染咧，根本上兩者就分唔出噶啦。 明白。 咁其實入邊咧，用個抗體我嚟做一個附加嘅咧，其實你要明白個抗體咧係表示我哋曾經接觸過呢個病毒咁解。咁呢個咧，或者病毒或者病毒有關嘅抗原咧，咁其實入邊你見到個抗體咧，其實唔表示你一定係免疫，亦都唔係表示你唔係一個感染。我哋點解要驗咧？驗係話係想去分得清楚有邊啲咧，其實喺嚟我哋香港之前已經發咗病嘅。如果嚟到之後咧，我哋就算揾到呢已經發咗病嘅人咧，如果跟住之後入邊去見到個病毒咧，我哋都要小心區別，究竟係復陽咧，定係話重新感染，又是嗰啲變種病毒橫行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因為咧你有抗體嘅人入邊咧。其實佢哋唔單止，譬如如果你近期感染咧，十二個禮拜內有機會會有啲短暫嘅復陽咧，其實間歇嘅，但呢啲傳播性唔高。 嗯、 但由於一啲嘅變種病毒咧，係好容易會產生重新感染，譬如話你非洲嘅變種病毒啦，咁而令到咧就話你係，因為譬如你本身係驗到佢有抗體啦，但係跟住之後如果佢有一個陽性嘅結果咧，我哋咧都仍然係如果係變咗病毒都係要小心，要睇多佢譬如一兩日睇個病毒量係咧係跌啦，定係或者係持續上升。如果持續上升係重新感染咧，係一定係要小心嗰、那個即係話噃係唔好俾佢咁容易走出社區啦。咁、 嗯、 如果我哋而家冇驗咧，譬如我哋一旦發現到佢譬如有病毒跟住有抗體嘅。有陣時我哋就真係唔知咧，佢幾時發病，究竟係嚟我哋發病咧，定喺個檢疫中心發病咧、嗯？如果喺個檢疫中心度發病咧，當然佢嗰個近期嗰個傳播風險又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要小心分辨佢哋係咪重新感染咧。如果喺個檢疫中心重新感染啲變種病毒嘅，對嗰個社區嘅風險可能更加高添。 明白。另外就想問啦，其實講緊檢疫中心啦，頭先都同大家講到，檢疫中心都算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啦，喺防疫方面，你覺得即係近排見到唔同嘅人士都睇到一啲檢疫中心嘅安排，啲唔同嘅意見，你覺得仲有冇啲咩改善嘅地方咧？喺檢疫中心方面， 嗱，我諗個檢疫中心咧，就係、今次佢最大問題就係突然之間一大量嘅人、就係話係送咗去咧好多座咁樣咧。我諗佢以後可能喺個選擇性嗰陣時候咧，要睇下實際上個風險。譬如今次好明顯咧，係有三個個案咧變種病毒，其實似乎喺啲復陽嘅嗰個傳播性比較好低嘅情況咧。咁其實嗰啲個案咧，根本上就應該就可以咧，譬如話居家度，即係話係做嗰、那個譬如話似啊，即係一個頻密嘅檢測嚟處理嘅。咁而另外一啲真係話有啲活性嘅傳播度咧。佢可以係考慮真係話檢疫，或者係一個係初時入面咧，用一個居家令咧、 嗯， 你睇睇佢入面嘅頭嗰幾日入面究竟有冇咩風險先。如果頭嗰幾日發現到一有個案咧，咁我諗就跟住全部都要一定送曬廿一天檢疫啦、 嗯。 如果你頭嗰7日入面冇發現個案咧，其實係咪真係話要送去檢疫咧？呢、這個都係成疑，除非話你係發現到啲特別嘅，譬如話樓宇入邊嘅風險因素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你覺得係特別高危嘅因素，覺得你係要咧、嗯。就算你送去檢疫嘅，其實你都可以喺初頭做咗檢測之後咧， 分批咁樣，譬如話係經過頭嗰兩三日咧，慢慢送去。除非你覺得個樓宇係有啲高風險，係個危樓啦，咁你冇辦法咧。嗰種情形你就將可能盡早撤離。如果唔係咧，你既然有一個居家令，加埋你嗰、那個即係話個陰性嘅檢測咧，其實你可以係慢慢咁樣安排啲人去咧。而你係一方面係俾個嗰啲嘅，譬如要檢疫人士準備啦，另一方面亦都俾個檢疫中心咧人手啊，同埋啲配套準備咧，就唔好產生今次咁嘅亂象咯。 OK， 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對於成個疫情，繼續歡迎你打嚟1-7-2-3-1-1講下。對於檢疫中心嘅安排等等，都可以打嚟講下嘅。另外啦，見到疫情到而家成年幾啦，咁啊院舍其實都超過一年咧，係唔俾人入去咧探訪噶啦。嗱，之前見到就話咧可以做一啲有限度嘅放寬喺探訪方面，就係如果咧打齊兩支疫苗啦，夠14日啦，想探訪嘅話咧，可以喺探訪之前72小時之內咧有一個嘅病毒檢測嘅陰性證明，又或者24小時之內咧有一個抗原快速測試咧，咁就可以去探啦。咁如果係唔即係未打足疫苗嘅話咧，都可以喺探訪之前72小時之內咧有陰性嘅檢測證明咧都可以去探噶啦。嗱，呢個措施係尋日開始就做噶啦。嗱，無論邊類都好啦，探之前都要係預約嘅。都想問一下啦，院舍方面嘅業界咧，成個探訪嘅情況點咧，擁唔擁約咧？咁電話旁邊就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陳志玉。成個反應如何咧？家屬反應如何咧？即係對於可以有一個放寬探訪方面。 琴日開始咧，就其實安老院社都係即係安排緊即係家人啦，就去到探訪嘅。咁之前亦都有屋企人係喺預約咗唔同嘅時間段啦，就去院社做呢個探訪嘅。咁喺而家嘅安排底下嚟講咧，因為始終即係安老院社都只係可以提供一個有限度嘅探訪安排，所以每一天嚟講咧，就其實可以去到安老院社做探訪嘅家人嗰個人數啦，就唔會太多嘅。 幾多度啊？而家每日可以？ 有一啲安老院社佢可能每日都只係提供到2-3个探訪嘅時段嘅，而每一個時段呢就只可以有一位嘅家人呢就入院社做探訪嘅。咁所以譬如一啲小型嘅安老院呢，可能每一天都只係有2-3个探訪嘅名額嘅啫。只話一啲比較大啲嘅院社呢，佢可能設立嘅探訪時段會比較多啦，即係每日可能有6-7个探訪嘅時段嘅。咁屋企人就可以喺預約嘅情況底下呢就入院社做探訪囉。 探幾耐呢？同埋即係點解嗰個限額係咁少呢？即係照你咁耐冇探，可能都相對踴躍㗎喎，啲家人都想快啲探㗎喎，點解限住佢咁少呢？係咪純粹因為地方安排嘅問題呢？ 一方面是安老院社的環境都有一定的限制啦。每一次當有探訪者要入安老院社入面，就院社都需要特別安排一些職員去即係處理和跟進嗰個探訪嘅，去處理翻登記啊，以至即係安排嗰個探訪者入來同老人家見面啦。以至探訪完咗之後咧，亦都需要再做一個清潔同埋消毒嘅程序。咁所以每一次嗰個探訪嚟講，譬如一位家人佢係30-45分鐘至到45分鐘左右嘅探訪時間嘅話咧，咁換言之嚟講咧，一個鐘頭只可以有一位嘅訪客可以接待得到嘅。咁呢個情況嚟講咧，亦都係因為即係嗰個而家嗰個情況咧，安老院社始終都需要係有一啲措施啦，就避免一啲即係病毒入到去院舍咯。 咁所以個反應上面係咪都算滿曬額噶啦？因為你預約嗰啲嚟講細嘅院，你頭先話得每日得個2-3个嘅額嘅啫嘛，係咪都爆曬噶啦？基本上， 有部分嘅院舍咧就2个星期之內嗰個預約咧已經係滿額噶啦。咁當然我哋都知道，其實有部分嘅安老院係今次即係琴日 放宽呢个探访之前啦，亦都有提供一个因述嘅探访嘅。咁、所以屋企人嚟讲咧，其实喺之前啦，亦都有机会系透过因述探访嘅安排啦，就入到去院舍同啲老人家见面嘅。咁、所以就其实喺之前已经行咗一段时间、有啲屋企人其实都系有机会去院舍做探访嘅。 系咪全部都系即系全部院舍都系要行呢、一个？放宽探访，有冇啲院舍话安全起见唔俾你探咁样咧？ 绝大部分院舍其实都可以安排得到嘅、当然有一啲院舍可能系啱啱开始嗰阵时咧，佢未必系准备好啦，即系譬如环境方面啊、人手方面嘅安排啦，就唔系及时可以做好，咁可能佢个预约嘅时间咧就会褪后少少。咁、但系落落作作嚟讲咧，其实绝大部分嘅安老院咧都可以提供到呢、即系有限度探访嘅安排。 今次咧，无论系即系探访嗰人打咗针定未打针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嘅，有啲係陰性，即係正常嗰只陰性檢測啦。另一隻咧就係啲抗原測試嗰只嘅檢測嘅。有冇聽到啲家屬話呢一方面有啲咩問題？即係譬如有啲係咪都要自己買嘅呢一類抗原檢測、快速測試呢一類？有冇聽到咩意見咧？這個 現階段嚟講咧，我哋都睇到預約嘅家人咧，一般佢哋都只係提供呢個72小時之內嗰個核酸檢測嗰、那個陰性結果嘅證明啦。就反而係提供呢個抗原快速測試嘅嗰個方式咧，就屋企人比較少啦。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唔係咁方便嘅，即係又要自己即係去購買呢、一個即係測試劑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係需要再影相去證明，即係探訪之前係做咗呢個測試。咁有都好多屋企人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非常唔方便嘅一啲措施。咁所以就反而我哋見到比較多嘅家人呢係自己去做咗嗰個72小時嘅核酸檢測啦。 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同你倾到呢度啊。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寻日开始噶啦，呢个就系院舍方面咧，之前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因为疫情啦，所以冇得入去探访。不过而家就话咧系可以一啲条件之下，譬如打咗针咧或者冇打针嘅人士咧，都可以系喺做咗一啲核酸检测啦，或者系抗原测试嘅情况之下咧，可以系有限度咁去探访嘅。不过头先就话啲院舍可能都因为环境等等嘅问题啦，可能限住每日得嗰两三个等等嘅限额嘅啫。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系分批离营。不过当局出现错漏，包括卫生署冇部分被送入隔离营人士嘅登记资料，有检疫者因而未获发解除隔离令。滞留检疫中心当中包括荃威花园大约20户人，未能喺前晚离营。咁有人就延至寻晚先至能够翻屋企，比起其他人迟咗一日。卫生署昨日凌晨就话，超过2300人全部获得安排离开。有区议员批评检疫嘅行动欠缺统筹，而卫生署回复嘅时候就话，少部分检疫者要接受多一次检测，故使佢哋同家人需要等待检测结果系阴性先至可以离开。而因为涉及人数多，核对身份同文件需时，部分人未能同一时间离开。明报报道。 《蘋果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有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的居民指開冷氣凍到入骨，較溫度隨時聽日變熱風，所有房間都塞廁所等，由早上要求換房直到下午才有回應。衛生署表示，檢疫中心場地管理主要由民安隊負責，檢疫人士有需要可以向民安隊職員提出。竹篙灣檢疫中心內各檢疫單位的空調都設有冷暖溫度調節功能，檢疫人士可以自行調校或者向民安隊求助。《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至今已經係接種超過177萬劑疫苗。香港兒科醫學院、香港兒科醫學會以及香港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醫學會發聯合聲明，指疫情肆虐全球超過一年幾，更加係冇消減跡象，因為長時間社交距離，香港兒童開始患有社交心理問題的趨勢，懇切呼籲16歲或以上健康穩定的成年人接種疫苗，俾學校全面復課，同埋讓兒童回復正常活動。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涉及區議員宣誓的條例草案，聽日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預計在這個星期內可以三讀通過。修例前夕再出現區議員辭職潮， 包括因為初選案還押的東區徐子健、葵青區的尹兆堅和西貢區的鍾錦麟、新民主同盟的胡耀昌先後請辭，其中尹兆堅呼籲港人堅守真相，不要放棄。曾經出任十八區民主派聯絡會議召集人的梁國豪形容區議會空間萎縮，預料陸續有區議員請辭，但是強調不等於社會運動停止。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九巴今年計劃斥資過億元訂購42架雙層電動巴士，預計明年有72架巴士可以投入服務，並且計劃新增兩個車廠加設充電配套，可以應付800至1000架電動巴士，並且說有信心在2050年之前將全隊4000架巴士轉為電動。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國泰航空去年領取港府近300億元公帑之後，仍然未能夠扭轉虧蝕命運。有外媒報導，國泰計劃發行美元債券購望，規模據稱至少達到5億美元，即是39億港元。東方日報早前曾經向國泰查詢發債的事，發言人回覆的時候並沒有否認有發債計劃，只是說該公司會繼續在市場條件合適的時候物色資本融資的機會。《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竹篙灣的隔離中心出現懷疑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網上流傳的照片包括是發毛一樣的粟米肉磚、發毛橙等等劣質食物。社論說，檢疫居民並非做錯事，而是配合政府要求防疫，政府是有責任善待他們，負責統籌的食衛局和衛生署理應問責，必須交代有沒有經過公開招標程序，涉及的款項有多少，不是一句撤換供應商就當作完結。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有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不願生育，經濟壓力大是主因，受到土地房屋、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困擾，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漸減，難免窒礙生育意願，勢必加速本港人口老化，削弱整體競爭能力。特區政府應該加快本港經濟轉型升級，推出更多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煥發香港的活力。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講到，一二手樓價最近屢創新高，皆因市場氣氛熱烈，有不少人擔心越遲買會越貴，紛紛追價入市，歸根究底是土地不足，而港府亦都沒有整體土地供應規劃，亦都未見決心落實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資金輕易推動樓價向上，當局必須要積極拓地，否則住屋這個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愛國者治港必須選賢任能，不少人就擔心權力集中小撮人手中易生腐敗，當中折射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觀。社評說，賢能政治是一種理想，現實是任何選舉制度下都有一定人會嘗試鑽空子，選舉防舞弊，嚴正執法固然重要，強而有力的第四權監察同樣不可或缺。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兆麟苑。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兆麟苑。喺九龙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港湾豪庭。重复多次，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港湾豪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 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路一段挤塞，去锦田方向龙尾喺四季豪苑，去上村龙尾排到去金钱围。咁另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今朝早比较挤塞啊，系入工业村嘅，近住启思中学一段，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重复多次，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嘅。就系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兆麟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报章的消息就说了，是不是可以打完针打齐两支啦，再隔14日的话就可以缩短个检疫期。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究竟打了疫苗的人究竟有没有一个适度的抗体啦，会不会是一个高度的水平，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稳妥一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5月11日，新增四宗输入确诊，连续三日本地零感染。 卫生署指因人数多，核对需时，部分人士未能同时离开检疫中心。 立法会大楼将加建四层，花园位置加建十层。 印度新增36万宗确诊，马来西亚确诊个案急升，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在检疫隔离中心那里，就有一些人士因为他们的文件和核对身份要耐一点，所以就未能够说可以安排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跟其他的人士一起同一时间离开，要等多了一日。另外都涉及在隔离营里面有一些食物环境的问题，刚才都跟不同的住过在隔离营的人士都讲过这些的情况。另外也都讲到有关于院舍方面，昨日开始就可以有限度探访，不过就要做一些检测等等的。见到业界方面就说一些小的院舍因为人手有限，每日基本上可能都是只有两三个探访的名额，也都说未来两个礼拜的预约探访那些期呢都是爆满晒的。会不会这段时间你识朋友住过检疫中心，又或者刚才讲到探访的安排，你自己会不会都因应这个放宽，可能你自己有家人住在院舍的时候都会趁这个时候去探访呢，会做一些的测试等等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1 18723111讲一下。电话旁边有萧女士，早晨。早晨萧女士。 是早晨啊，萧乐文。 是你好，你好，请讲。 是我想咁咧，因为我姑姐就住喺荃湾嗰个系荃威花园嘅。 系。 咁我琴日睇新闻咧，就睇到话佢哋嗰个佢哋荃威花园 outdoor 咧就要系入咗去竹篙湾要隔离啦。 嗯。 咁我琴日睇完新闻，打电话问佢，佢话系啊，我已经冇事啊，出咗嚟啦咁讲。但系我就见到有啲。琴日一面倒咧，就話入咗去又話字啊、食啊方面啊，各人都唔理想啦，同埋講到即係有個裝修工人咧，就話即係話講到要去自殺咁嚴重。其實咧即係話你話講到設施可能啊，即係冇話住酒店咁好啦， 但係我唔認為即係話即係港島政府即係一文不值啦。我覺得政府可能都喺呢方面可能話有錯，但係我又唔覺得係即係有則改之啦，唔係話咁啊，你唔係喺住酒店噶嘛，你即係所以。琴我姑仔翻嚟，我话点解你唔同我哋讲声咧？佢话费事我哋担心啦。佢话 咁，你姑仔点讲啊？佢有冇话入边住嘅情况如何咧？ 佢系话即系个伙食梗系唔好企咁好啦，同埋抢差人嘢啦。但系佢话佢都好平安，咁啊冇乜事，好快咁啊，即系话出咗嚟啦。咁我话咁都好，佢话我费事你哋担心啦，所以冇同你哋讲声啫嘛。咁咁我话最紧要平安咯，同埋讲其实。我覺得政府係今次即係講係嘛，一刀切即係話遇到有啲個案咧，就全部都要隔離。我又覺得即係政府喺呢方面係要改善下。如果你打咗疫苗兩支都打咗啦，我覺得即係有個免體能力啦，唔應該話再係要一刀切啦。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改善下咯。 好啊，唔該曬蕭女士啊，講到佢有屋企人咧，都係有住個檢疫隔離中心噶咁。就鄭先生電話旁邊，早晨。蕭女士係嘛？係蕭女士，而家鄭先生，早晨。 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就我哋咧，四月29號咧，我已經揾完嘅。 係。 就四月29號咧，半夜三點，佢打電話嚟叫我哋準備。咁我哋话几时整好啊？我哋一个钟头到得唔得啊？佢话咧 OK。咁啊四点钟啊落楼啦。 嗯， 好啦，搞呢搞路咧。 哦，即系你系住检疫要去检疫嗰一座系咪啊？ 系系啊， 系系。 因为如果唔系点系 系，请讲继续系。 咁咧就好啦，四点钟啊落楼。 嗯， 跟住即系落去底下有登记有对资料啊嗰啲嘢啦。 嗯。 咁樣咧，佢打電話嚟嗰時咧，叫我哋即係執簡單行李啊，即係簡單行李得㗎啦，咁樣。 嗯。 好啦，就搭車入去咧，就喺架旅遊巴咧，五點二十分先至到達竹篙灣。 嗯。 但係入房咧就要七點二十一分先至入到房。咁啊喺架巴士度咧，個巴士又凍喎，即係開啲冷氣開得好凍。 嚇！ 哇！就俾即係。我哋呢度点解要喺个巴士度等咁耐，而入营要等咁耐呢？ 嗯， 原来佢得两个人，一张台登记嘅啫。 嗯， 咁你即系嗰个编排咧，即系唔得个配套唔得配合咯。 嗯， 出边就好多人，即系喺影湾园嗰边。 吓， 里边个营咧，疫情咧，直情就未有即系未知道 咁 样配合佢嘅。 嗯， 系啦。 嗯。但住落咧，住落如何咧？又 住落咧就有蚊子， 嗯， 即系好细只嗰啲乌蝇仔啊，咁样蚊子嚟嘅。咁咧我就问佢攞消毒药水啦。佢话你再 WhatsApp 嚟问我，你攞消毒药水做什么？ 嗯， 咁咧你应该即系我同佢讲话，你应该每间房派啲消毒药水啦。我哋入嚟系检疫噶嘛，系咪啊？咁你即系完全啲设备咧？就唔 OK 咯。 嗯， 嗱，你基本設備係咪消毒藥水先？屋企都有啲滴露啊嗰啲嘢啦。我哋每個家庭或者漂白水啊嗰啲，即係攞嚟消毒噶嘛。 嗯， 你成日叫我哋用消毒消毒，即係所有嘢都要消毒。咁你消毒藥水都冇啊，咁點做到呢個基本嘢咧？ 咁最終有冇拎俾你咧？定係都要等下？ 有啊，佢有供應啊。 嗯， 但係另外我想講下咧，就係佢嗰個營咧就係民安隊去負責嘅。 嗯。 但系个营嘅业主咧就卫生署噶嘛，咁你卫生署有冇驻营嘅人喺度去统筹啲嘢咧？我哋打电话去嗰个中心热线咧，佢下下如果有问题咧，即系佢哋解决唔到啊！佢就我哋通知卫生署啦，我哋通知卫生署咧，咁样系点样搞咧？咁你卫生署有冇个驻营嘅一班人喺度去做咧？嗱，民安队系同你负责行动嘅啫。咁你呢个行政系你卫生署噶嘛 ？OK， 系嘛？另外咧就我太太咧喺五月六号咧就食咗佢啲食物咧就唔舒服嘅。咁喺即系有第二日咧又有肚屙又食。 食咗咩？介唔介意讲下食咗咩？ 食嗰啲通粉果，即系我谂咧就系主要系通粉嗰样嘢咯。 嗯， 系啊。 嗯， 即系。佢咧就話有沙同埋有頭髮咯。 哇！ 个头发重生。OK， 咁跟住就肚屙啦，跟住就 第二朝早肚屙。 嗯， 好啦，咁样就屙咗几次，冇乜嘢就谂住个肚痛下啫，咁样就冇即系嗰日七号就冇理到啦。 嗯， 收尾八号嗰日朝头早咧都系痛嘅。 嗯， 咁咧就都有屙咗一次，即系嗰啲水啊嗰啲嘢。咁跟住咧就 call 即系报佢，即系话想睇医生啦。咁咧就即系有嗰啲救护车嚟车咗去急症室。 系 好啦，睇完咧，医生就话系肠胃炎，咁俾一啲药。 嗯， 咁就翻型啦。 嗯， 咁但系咧，我哋就收即系我哋离开医院嘅时间，佢又俾张通知单我哋咯。 咩通知单？ 咁样你嗱，我就即系喺新闻都听到佢即系有都有人关于食物有问题嗰啲嘢噶嘛。 好， 咁你卫生署系咪应该揾人跟进翻你班人嘅即系点样咧？ 嗯， 完全冇关怀到噶。 唔该晒郑生，讲到佢即系佢屋企人啦，嗰、那个。膳食啦，或者佢自己住喺檢疫中心咧，見到嗰個情況，譬如頭先講到話等啊，等得比較耐啦，要通知一啲衛生署嘅人員要聯絡咧，都唔係咁容易等等嘅。呢、這個就繼續啦，都留意住啦。呢、這個如果有其他聽眾想分享嘅話，都歡迎打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嗱，另外咧就係而家咧就要做緊咧一個叫關於膠樽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公眾諮詢，去到今個月21號就是截止的了。現在聽到政府都是建議用所謂的回贈制，即是每交一個的膠樽可以拎回一毫子的。不過看到有一些環保團體就覺得回贈方面未必是很吸引到人去將膠樽去做回收。這個建議究竟如何呢？他們有沒有其他的建議呢？就是令到個膠樽回收方面可以做多一些的話，你又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電話旁邊就有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子峰。早晨。 是，早晨，趙樂文，你好。 是，你好，劉子峰。剛才講到說今個月21號就截止啦，這個的公眾諮詢有關於膠樽的。現在其實是已經有一個先導計劃的嘛，做那些入樽機呢，就是回收一些膠樽的。亦都是說有一個是不是一毫子的回贈的。整體你對於用回贈的方式你又怎麼看 呢？其實回贈和安樽是兩個很不同 的理念的。就是安樽是個消費者的錢來的。我買那個飲品我給多一个钱，咁回返就全数攞返嘅。咁呢个系好具非常之大嘅诱因，即系消费者会攞返你自己个钱，因为你唔想买贵咗个人品嘅。咁要回赠就系由生产商系俾少少即系甜头去吸引你攞返个樽返。咁而呢、這个即系政府所讲嗰个一毫子呢，即係今時今天個嘅生活水平嚟講，真係非常之低嘅吸引力嘅。即係一毫子我自己跌咗，如果一毫子跌落街，我跌咗落地嘅啫，我都唔會即係去好關注啊！一定要執翻佢啊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回贈係一啲好小恩小惠嘅來自生產商，按樽係自己額外俾嘅一個金額咧。咁兩樣嘢就係個吸引市民去有個行動，將一個吉嘅飲品樽咧交回咧，係非常之大嘅分別。政府個建議一毫子咧，係低到真係無可再低嘅。 即係呢個涉及兩樣嘢咧，一個就係回贈同按樽個方式嘅分別，另一個就係個錢嘅問題啦。按樽係咪真係俾人嘅感覺係你事先俾咗，咁你回咗個樽就可以拎翻咁，所以啲人會大啲動力去即係將個樽去做回收？比起用一个叫回赠的方式，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其实 没错，因为按樽那个金额呢是市民你购买的饮品时候你额外给出来的。在欧洲讲的有些是讲的是给两元港元的水平不高，当然我们不是为香港好像欧洲那么高，但是这个始终是自己银荷包再拿额外的钱出来，市民就很有一个的推动力，说我几大都拿回自己的嗰一蚊啊，或者嗰幾毫子啊，翻係因為自己嘅唔想係話蝕咗俾嗰個飲品生產商嘅，唔想俾多咗嘅，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動力。而回贈就係話， 可能好少嘅。 Okay. 啊，政府想建嗰、那個啦，你建一毫子，咁好多市民就話：哎呀，即係一毫子，冇所謂啦，要唔要？即係嗰個唔係你嘅錢嘛，人哋我俾你咁樣，哎呀，我都唔自在，咪唔攞咯，唔攞就會冇推動力，你還翻個吉嘅。进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啦嘛。 嗯，但譬如而家讲按樽咧，大家谂就谂玻璃樽啊，啲牛奶樽啊，或者系汽水樽啊呢一类。但系即系始终玻璃樽，头先讲呢两类咧，都系可能细量啲嘅，咁少量啲嘅。但如果你话要扩展到全部胶樽都要用按樽嘅方式，咁个量就即刻大好多噶咯。喺行政上实际做上面，又系咪咁容易做到全部用一个叫按樽嘅方式去做呢？ 其实嗰个理念啊，所有嘅嘢咧，都系同出一辙。嗱，点解即系喺欧美国家啊、澳洲啊，全部人哋都可以用有全球有四十几个地方都系用按樽嘅制度，成效好好。咁点解即系人哋可以做到有咁嘅成效，个系统又做到，而香港即系嘅官员唔会成日谂住，即系谂好多。是負面的理由啊！你下好行政好複雜嘅，香港唔做到嘅，我哋唔好嘗試啦。即係我諗大家要較為開放嘅態度，參考一下外國嘅成功例子，人哋點樣做？當然人哋都地方大少少，係用一啲嘅回收樽嘅機器。咁但係喺外國亦都有個要求嘅，當你嗰個店鋪係有售賣飲品嘅店鋪咧，你就有一個即係承擔，就係要。接收翻市民交翻嚟嘅吉樽嘅， 所以我就话咧，有冇咁多位，即系同外国比嘅话，香港会唔会啲铺头如果真系全部都要有一个按樽嘅搵位，又要收翻晒啲樽嘅，系咪全部都铺头可以做到咧？有啲可能真系细啲嘅，同埋你讲到外国例子咧，其实边啲系最值得参考嘅咧？喺香港嚟讲， 嗱，如果外国，譬如话我讲高嘅回收率啦，大家都认识嘅，譬如话德国啊、荷兰啊、丹麦啊，呢啲都系一啲。九成以上嘅回收率嘅，佢都係用一個按樽制度去做嘅。咁佢哋即係大概係維翻係大個按樽費大概個零至到兩個半港銀咁高嘅。咁佢哋係即係兩樣嘢都有啦，店鋪會回收啦，亦都有回收嘅嗰、那個回樽嘅機器啦咁樣嘅。咁嗱物流始終係一個喺香港好發達、好成熟嘅一個即係商業運作。任何嘅細鋪嚇，我哋當然政府唔會要求佢係做好大量，好誇張。你物流可能每日或者隔日去俾佢有一個一個袋咁樣，利用袋係入曬啲吉樽落去啊，就索住佢。咁啊，物流可能每晚嚟收一次。其實你送貨去嗰啲嘅細嘅零售店鋪都係日日送貨噶啦，即係呢個就物流。咁呢個就一個反轉嘅物流，就話。將吉嘅呢啲嘅膠樽收翻翻去，咁有指定嘅回收嘅場地咧，就接收。咁呢個就係即係有個生產者責任嘅一個承擔。咁主要承擔一定係飲品生產商為首個最重要嘅即係個承擔者。第二就係呢個零售店鋪，而市民點樣使到佢都有少少承擔喺成個系統嗰度咧，就係靠呢個按樽制度咧。就使到佢有一個即係意欲係要還翻個樽費咧，咁佢完成曬成個生產者責任嘅流程㗎啦。 OK， 嗱，劉子峰，我轉頭咧想可能答半之後咧都同你傾多一陣，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啊。劉子峰咧就係綠色地球總幹事嚟㗎，咁啊頭先就講到有關於膠樽嘅生產者責任嘅公眾諮詢啦，而家就話傾向係一個回贈嘅方式，不過有啲嘅團體就話可唔可以做按樽咧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在上海、四川和福建等地确诊，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蒙古有一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 另外再多25名无症状感染者亦都系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0,783人确诊，4,636人死亡，85,845人康复出院。以巴局势恶化，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东耶路撒冷局势。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中方关切暴力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谴责针对平民嘅暴力，呼吁各方克制，采取有利局势降温嘅行动。以色列应该防止针对伊斯兰教信众嘅暴力威胁同埋挑衅。耶路撒冷老城内圣地的历史现状应该得到维持和尊重，敦促以色列停止拆除巴勒斯坦民众房屋和驱逐巴勒斯坦民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应该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炮袭击，敦促各方避免令局势进一步恶化。英国外相蓝韬文谴责火箭炮袭击，对耶路撒冷和加沙的持续暴力必须停止，并结束对平民的攻击。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下星期一进入第三阶段放宽防疫措施，民众可以最多六人或者是两个家庭在室内聚会，酒吧、咖啡店和餐厅可以再次在室内接待顾客。室内娱乐场所例如戏院和运动场亦都可以恢复营运。约翰逊说，屋企人和亲密朋友可以自行决定社交接触的距离，但是工作地点、商店和餐厅等就仍然要保持至少一米的社交距离。他强调恢复正常生活的路线图是根据数据和谨慎态度推进，传媒解读为他不会加快取消限制的步伐。英国新增2357人感染新冠病毒，再多4名患者死亡，全部来自威尔士。政府医疗专家说，疫苗推出之后，感染人数和死亡个案急速下降，将防疫级别由第四级，即是代表病毒高度传播，下调至第三级，普遍传播。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要关闭供应网络。涉事黑客组织 DarkSide 发表声明，说他们的目标只是赚钱，并非为社会制造麻烦，强调组织并非政治性质，外界无需将组织和特定政府扯上关系。网络专家认为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或者东欧，但是总统拜登说至今无证据表明俄罗斯涉及事件。拜登又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和造成的影响，多个部门正在调查并努力改善网络安全。有白宫官员说输油管未有遭到严重损害，不存在燃油供应短缺。能源部已经宣布18个受影响州进入紧急状态，解除公路运油限制。殖民管道话力争在今个星期内恢复大部分服务。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9点，跌595点，总成交金额1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5元，跌20元；美团248元，跌14.8；中国平安81元，系跌7.5；阿里巴巴208.6，跌6.6；招商银行65.4，跌7.5；小米集团24.25，跌9.5；友邦保险100元，跌1.8。李宁61.95，跌2.65；京东集团269.4，跌17.8。

系早晨，小乐文， 系继续想问一下啦。头先又讲到，即系你觉得按樽好啲啦。咁但系以按樽又好，回樽又好，个钱可能都系关键嚟噶嘛。即系究竟你俾翻个樽出嚟，咁我可以攞翻几多钱咧？呢、這个都可能同个吸引力有关系嘅。而家就政府就话一毫子啊，你自己系咪都建议？头先你话即系觉得跌都可能跌咗啦，即系比较少一啲啲先。你觉得几多先适合咧？又 嗱，我讲俾你知，我好细个嘅时候，即系读紧小学，系讲紧一。1960年中嘅时候，已经系喺士多买汽水咧，就系、是、要两毫子当其时嘅按樽嘅费用两毫子嘅，还翻个杯樽佢咧，啊事后报就变翻两毫子咯。咁你冇理由5年后嘅今天今日嘅生活水平，你嗰个嘅回赠个费嘅嗰个叫经济诱因咧？仲低過50年前，根本係即係毫無吸引啦。咁我睇翻一啲外國嘅即係成功例子咧，大概你佢去到譬如話94%嘅依個回收率咧，佢哋都係講緊係1蚊以上嘅，係個零銀錢嘅啊，拉個平均數。咁就即係我哋覺得大家即係呢個按樽嘅錢咧。是如果大家做好你个环保的行为，即是话回返嗰个吉的樽返去指定的地方呢、你是全数攞返的，或者你嗰个叫5毫、1蚊、个半呢、你全数攞返成，对消费者是毫无一个即影响的，只要你是环保，你是肯回，你掉咗佢呢就等于掉咗你自己嗰个按金，咁冇人咁即係愚蠢去掉咗自己嘅钱㗎嘛。 最后我都想问一下啦，即係其实就住今次呢、這、一个即胶樽嘅回收嘅生产者责任计划啦，主要係一啲即係有盖密封嗰啲嘅胶樽啦。其实有好多胶类嘅飲品㗎嘛，即係譬如讲緊而家装珍珠奶茶嗰啲，或者直情係即係水樽啊，平时喺公司用嗰啲呢蒸馏水嗰啲大水樽，嗰啲係咪今次唔包括喺入面㗎？你自己觉得应唔应该包埋呢？又 冇错，嗱，嗰啲好大个嘅，即係几加仑嗰啲嘅公司用嗰啲水樽呢，係生产商会拎返返去，係会洗干净係重用嘅，嗰啲唔係要一次性嘅，咁所以唔包括係冇人，反而喺即棄嘅即係预先包装嘅飲品当中呢，我哋係要求政府呢係所有嘅唔同嘅包装里面都包括，尤其是舉個例，紙包飲品啊，紙包飲品你見喺即係店鋪好多嘅售賣嘅果裝五成，咁呢啲如果係喺今次嘅生產者責任制個計劃唔包括咧，我哋好擔憂就會係生產商啊或者入口商有機會係轉移咗佢嗰個即係包裝咧，就去咗紙包飲品。 Okay. 即係用紙包嘅做嗰個包裝，咁就避免咗法例嘅規管。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相當不理想嘅。如果政府係只管一個一種包裝，而唔管其他咧，要非常之留意。亦都係政府應該 set 清楚一個係回收嘅目標。同埋一個減量嘅目標，係要求生產商咧係按幾多年後咧要達得到，呢都係喺先進國家歐盟全部都有曬目標時間表嘅，唔係話即係大家回收咧又冇目標，咁點去監察日後係做得好唔好嘅成效咧咁樣 ？OK。好啊，同阿刘之峰倾到呢度，多谢你同我哋倾。刘之峰咧就系绿色地球总干事嚟嘅，讲到胶樽生产者责任计划啊。继续听你嘅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就颜小姐，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 早晨，萧乐文你好。 系啊， 系啊，我觉得咧，政府唔知搞乜鬼嘅啫。嗱、好似我哋细嗰阵时咧，我哋去买啲饮品啦，即系嗰啲可乐好，维他奶都好啦。咁我哋咧系买咗，譬如我买好多支都好啦，咁样买完翻去饮完之后，我哋都系成扎樽攞翻翻去，咁啊可以攞翻两毫子啊，按樽嗰成两毫子咁样，即系我细个系咪？咁两毫子，而家你话叫去拎去某个地方就去收翻，就俾一毫子，喂，好似好唔啱咁样喎，个物价高涨，同埋咧，我想咧一种咧衍生出嚟咧，譬如佢话去某个地方去回赠，去俾翻一毫子嘅咁样，咁好似人哋去十方嗰啲，人哋执支胶樽，咁佢嗰个系咁掉掉咁，咁佢就攞翻一毫子，咁我觉得到纸樽又污糟又邋遢。有啲人去抄垃圾，咪抄到周围都垃圾， 啱啱先？基本上咁樣就即係唔得嘅。 但會唔會抌少咗咧？因為啲人就正正有一個、啊、如果回翻個樽有錢，可能又未必抌咁多嘅垃圾桶落到去其他人手上噶嘛？會唔會咁咧？ 咁係，但係去呢個回贈咧，一毫子咧太少啦。 嗯嗯嗯， 起碼咧坐底咧，即係公道少少，應該咧最少都要有一蚊咯。 嗯，一蚊吸引力大啲啦。 係啊，因為我買啲嘢哦。喺嗰度咁樣回贈翻，有啲人就喺嗰度飲嘅啫嘛，好似喺某啲飲品店咁飲完咁，哦咁我可以俾翻個樽你，你俾翻蚊我，咁我可以變咗就有個因，即係有個係話齋有因啦，咁可以攞翻蚊嘛。咁、如果你話得個一毫子佢，一毫子我劈咗咪算咯。咁跟住有啲人就去好似去執可樂罐啊一樣啫嘛，跟住幾個先一個。咁啲人話可以有一毫子喎，咁啲人咪去抄垃圾咯。 你而家多唔多去即系，譬如啲樽咧，都会自己拎去回收 嘅。我自己本身屋企啲樽，我全部漂白水啊，乜嘢樽，我都系会挤翻落去嗰啲胶箱度咯。纸还纸啊，樽还樽，铝还铝，我自己喺屋企即系分开咗，冲一冲去，然后跟住咧即系干净，咁我拎去楼下，我哋楼下嗰有嗰啲回收箱噶嘛。咁我就分类嘅，我自己都会分嘅。 好啊，唔该晒阿颜小姐，讲到佢自己对于个胶樽，如果系回赠一毫子，佢都觉得可能少咗一啲咁。继续听你电话，仲有杨太，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系你好啊， 好开心啊，同你讲嘢。 系啊， 系啦。咁咧，我咧都同刚才你访问个嘉宾，我谂同我年纪相若噶啦。我细佬嗰阵时咧，就啲人咧饮完啲生力啤酒咧就唔要嘅，咁我哋就拎佢，即系嗰阵时我仲系细佬哥嘛，我而家六啊几岁。咁咧就拎佢铺头攞翻豆领嘅，咁而家呢个环境咧，我见啲老婆婆执嗰啲铁嗰啲铝罐咧去卖咧，好笑啊！啲年青人喺度饮咧，佢企喺侧边，等你饮完咧就等你送个罐俾我，咁佢又拎去卖。咁同埋我而家反应咧，觉得应该一蚊系最好嘅。豆领喎，难听啲俾黑盖都唔会俾豆领啦，卖期都五蚊啦，即系咁。 一毫子，一毫子又唔系。 系一毫吓，即系我赞成系一蚊咯，咁样咯。 明白。 就算啲老婆婆，好似我琴日都见到啲人饮完啲可乐玻璃樽咧，都系咁摆喺个街地下。咁譬如咁讲，如果老人家嗰啲拾荒者拎翻去铺头都攞到个一蚊啊嘛，咁我觉得最好个价钱就系一蚊最公道啦。咁 好，唔该晒杨太讲到即系都系讲个回赠嗰个钱方面咧，觉得即系调高啲一蚊咧就啱数啲咁样嘅。呢杨太嘅睇法吓。另外咧，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题目。之前咧有一啲小朋友咧被虐待咧，甚至因为咁样就失去生命嘅一啲案件啊，咁啊令到大家都关注一啲虐儿嘅情况。仲有就系点样可以再阻止咧呢一啲嘅事件咧咁啊，呢、這個就即係唔好再俾啲嘅事情去發生咧咁。大家都關注咧係有冇一啲嘅機制去保護咧咁。嗱，尋日咧喺立法會嘅福利事務委員會咧，就有議員咧係問到啦，係咪可以設立一個嘅強制嘅機制去舉報嘅咧？有啲嘅強制舉報機制咧咁。嗱，見到勞福局咧就話啦，當局咧係會研究嘅。咁啊，今個嘅立法會嘅年度咧，但交去立法會嗰度嘅可能性咧就好低。咁亦都話咧呢一個嘅法例咧係非常之具爭議性嘅咁。嗱，係咪有一個嘅強制舉報就對於成個呢一啲嘅虐儿情况咧，就嗰、那个嘅情况咧，可以系减少呢啲咁嘅机会咧，咁样咁我哋咧都可以咧转头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系去倾下噶。咁另外头先咧就讲到啦，有关于咧即系环保嘅案樽啊、回赠樽啊，咁仲有咧成个疫情方面咧喺检疫中心嗰啲咧，你又点睇咧？都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头先讲到咧有关于虐儿系咪有一啲嘅强制举报嘅机制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臣佳，早晨。 早晨， 早晨，雷太，头先讲咗而家关于一啲系咪一个叫强制举报虐儿个案呢一啲嘅机制系可以做咧？咁啊，见到寻日喺立法会有议员都问到嘅，咁啊见到政府劳福局局长罗子光咧就话会研究啦，咁但系今个立法年度咧系交上立法会个可能性咧就好低嘅咁，你点睇即系政府而家呢个讲法？ 首先咧，我谂儿童相关法律嘅改革啦，同埋保护儿童嘅机制咧，需要改革咧，呢个系有迫切性嘅。存在已久嘅问题咧，系需要全套处理。特别咧，我哋法律呢个社会 的底线的机制是很重要去提升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见到呢九九都是排在尾、 嗯 啊、这个优次、啊、资源、啊、甚至呢是法例的讨论、 嗯 啊、咨询呢都没有及时这样呢是来到进行、 嗯、 那这个已经不是只是说这个小佬哥、啊、五岁小佬哥的个案、 嗯、 而是这个五岁小佬哥的个案呢实际对社会呢是太大的震撼性、 嗯 啊、因为很多明显和非常之严重、 嗯、 那这个显示给我们社会看我们现在不是讲紧话、啊、我们过高的要求、啊、而是说一些基本的情况和条件儿童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啊、有关怀没有暴力有尊严的社会或者环境、 嗯、 就是这样而 已、嗯、 但是这样东西都未能够得到一个优次呢是甚至是用一些社会有争议 啊或者其他更重要的议题呢、 嗯、 你都作为理由呢而不作为呢是令人失望的。 嗯、但讲到强制举报这个制度可能真的社会上有些争议因为可能涉及前线一些老师啊一些社工啊或者一些医生他们的责任问题的、哦。这个在实际执行上面是不是都要即是可能要咨询耐一点想耐一点呢是 啊现在呢其实就有两条的所谓摆在社会人士啊或者政府面前的法例啦、 嗯、 一条就是没有保护罪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法改会将会提出的。 嗯。 好、啊、看这个南澳呢已经在2005年里面实施那2018年呢是优化。 嗯。 啊、所以现在提出这一些呢不是我们的先导计划或者我们领先。 嗯。 就是香港以往呢在我们的区域里面都有一些领先就是保护儿童的方面呢而家我哋唔係领先，我哋係跟住，即係呢个潮流走，都未曾跟上。仲、 okay. 有就係你讲嘅强制举报咧，呢、 嗯、 一、這个咧係需要讨论，啊，亦都係英美澳纽咧都已经实施、 嗯， 当然有复杂性，啊，但係问题就係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好似迟咗双重嘅标准，啊，对成人或者对儿童係两套嘅，咁、 嗯、 呢个我哋社会必须检视。 怎样两套法呢你觉得对成人和儿童方面 没错了我们对儿童呢特别 是经过的、就是、过往的、社会的争议等等呢、 嗯 就是、我们的一个儿童的很多的法例包括儿童的刑事责任年龄呢我们留、 嗯、 容许他留得很低十、 嗯、 岁的小孩子或者以上就有刑事的责任、 嗯、 就是说我们要求的小孩子啊、你都要不要犯法、啊 明 啊、你的行为要做得好、嗯、这个是应该但是是不是用刑事责任呢、 嗯嗯嗯、 那当我们谈到、啊、不要独留儿童我们都用法律即是配合但是社会又有一个担心又有很多理由、 嗯、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体罚是不是全面禁止其实有62个国家已经做了、 嗯、 我们仍然留了一个空间、啊、于是在法庭里面法例里面、 嗯 就是呢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合理争辩 的理由。 是。 但你都承认喔、哦啊、我们说体罚我们仍然觉得哇如果这样你将我手里面的鞭拿走细佬哥咪越来越曳。 嗯。 但是这个建议不等于我们说纵容儿童而是付出更多成人的教育的时间、 嗯、 是用非暴的方式等等。啊、到现在我们谈讲话、啊、要專業人士不單嗱，呢、這個沒有保護罪係講最親近、最接近兒童家庭嘅人、 嗯， 你有一個照顧兒童嘅責任，而且我哋講緊係極嚴重嘅、 嗯， 啊唔係話你打下 pat pat 打下手啊，喝佢兩句啊，你就可以舉報嘅、 嗯 啊。如果有專業人士或者任何人因為咁輕微而舉報，當然係不當。 嚇、 okay, 呢、這個情況一般唔會輕易發生、 嗯， 因為你如果要舉報，都要採取某一啲行動。咁、 嗯、 社會嘅教育、學校嘅教育、啊、各方面嘅專業人士嘅培訓都要提升。 嗯 okay、 我哋嘅社會先至能夠真係話到位地保護我哋嘅細佬哥。 但係講話強制舉報啦，先即係沒有保護罪，而家就法改會係即係有個咁嘅建議啦。但強制舉報就唔係喺法改會入邊嘅建議嚟嘅。強制舉報都的確可能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啊，涉及一個判斷嘅問題。我點判斷咩程度先至係要去到強制舉報咧？會唔會一個情況日後呢、這個強制舉報嘅制度出現咗嘅時候，我就可能一啲前線嘅老師或者社工，我係唔係都舉報咗先啦？咁啊，令到一啲真正需要嘅個案咧，就更加長先處理到。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啊？呢、這個？ 是 我自己觉得呢，即是这些讲法的人士呢，其实如果他将他那个的集中点和努力来到想下怎样可以帮助一些面对困难的儿童及早得到照顾者或者专业人士的有效的处理更好啦。是不是因为在我们每一日，无论我们是老师或者是社工或者是医疗的等等法律界的人士，如果我们接触儿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保护和预防的责任。这个道德责任其实一般都不是一定要法律来到指你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原来有些小孩这么严重，在专业人士旁边走过，但你都没有适时地处理。即是大家一定要面对的，就是说现在这些是小心的认真的建议，不是滥用，并且都是要社会人士大家参与的讨论和给到意见。 但有没有机会走的样子或者滥用，就是可能真的是不是都报过先，会不会这样？ 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法律呢，不只是儿童的，都有可能滥用的。那问题就是呢，要是社会那个的普遍的教育，公民的教育要提高，以至我们的社会人士呢要了解。咁其实呢，喺推出呢啲嘅时候呢，真係要有配套，同埋要有讨论同埋装备嘅。咁包括到就係话呢，有一啲嘅所谓鼓励啦、 okay. 或者话阻吓嘅制度。所谓鼓励就係话啊，即係唔係话叫你金钱啊或者物质嘅鼓励、但係问题就係、如果你適时嘅举报或者处理，点样能够抢救或者救援或帮助到一个家庭。又点阻吓嘅时候呢，就係、譬如我哋常日都强调，就係要有严重嘅个案检讨嘅机制，你先至可以睇点解呢啲专业人士唔举报呢咁样。 好啊，唔该晒雷太同阿雷张晨佳倾到呢度。雷张晨佳就係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先一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佛陀话，人生是苦，人生确是困难重重，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明白这个基本事实，反而只会不断怨天尤人，或是自怨自艾，仿佛人生本来就应该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生命的真正艰难的地方，在于能够真正面对问题，然后寻求解决之道，这个是一段痛苦的过程，当事人会经历沮丧、悲哀、痛苦、寂寞、内疚、愤怒、恐惧和焦虑，要比肉体所承受的痛苦更加难受。 心灵地图，追求爱和成长之路，这本书作者史考特派克是医学博士，1984年创办团体激励文教基金会，提供心理专业指导，并且著书立说，演讲不绝，是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探讨宗教心理学的先驱，比更多人能够跟随作者所揭示的心灵启发，迈向康庄的人生大道。事实上，作者不是传道人，不是向读者宣扬任何宗教，但是他对宗教有另类的解读，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宗教情操在人类生活中的灵性所扮演的功能。 作者指出，宗教往往被定义得过于狭隘，认为一定要相信某一些神，加入一个信徒集团，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经常去教会，才至算是信教。但是为什么有时一个无神论者要比一个逢星期日去望弥撒的天主教徒更加能够遵守天主教的道德规范呢？ 作者眼中的宗教是对人生有深刻的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够适合自己，这种宗教必须从现实的试炼里面产生，经过亲自的质疑才真正属于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灵地图：追求爱和成长之路》，作者史考特派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